因为要这个业因断了，然后才是菩提，所以菩提不是自然咯。但是菩提心是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在外面得到来的，所以菩提也不是因缘咯。菩提心生，生灭，生灭，此等生灭，灭生俱尽，无功用道。这一点呢，就是破他执着，认为嗱，而家狂性夺动歇，歇即菩提，菩提心就生起啦。咁呢个菩提心生起啊，系因为乜嘢啊？就因为呢个妄想心灭咗嘛，灭咗妄想心，然后生起呢个菩提心。咁呢个系咪仍旧系生灭法？呢个生，呢个灭，呢个灭，呢个生，仍旧系生灭法。哦，咁必须要点啊？必须要呢灭生俱尽，无功用道啊！灭生俱尽就话话呢个菩提心生啊，呢一个心都要取消，呢个执着都要取消。话呢个妄想心灭哦，有生有灭，呢个灭呢亦都要取消哦。所以生灭俱尽，话菩提见到有菩提心生起呢个生唔应该，见到有菩提有妄想心灭呢、这个执着呢个灭咧，亦唔应该呢、这个生呢、这个灭，两个都要放弃佢，唔好执着哦。呢、这个时候咧就叫做无功用道啦，冇执着哦，唔需要话特别要去破烦恼断烦恼然后证菩提哦。所以呢经里面说呢灭生俱尽无功用道呢，就是将这个见有生灭心灭这个灭，同埋见有菩提心生这个生，两个都要放弃、哦、我们要知道菩提呢是本来具足的，我是不假修成，不是我们去修行然后成功一个菩提，我们去修行点解会成菩提？又去修行咧，系将心中嘅烦恼取消咗咁解。哦，取消咗，等于呢下边咧有啲嘢，我将佢拉开咗，你就睇到佢啦。唔系话拉开就做咗呢个嘢出嚟，呢个嘢本嚟响度嘅。不过咧，诶，拉开呢块纸咧就见到啦。菩提咧本嚟系具足嘅，不过咧无明烦恼嘅障膜遮盖咗。而家咧揭开呢个烦恼嘅障膜咧，哦，菩提自自然然响度，啊，唔系人哋做嘅，唔系人哋俾嘅，哦。咁呢一个咧就叫做灭生俱尽啦。嗱，灭生俱尽之后咧，就喺个无功用道嘅境界啦，即系冇能冇所，唔需要去修，唔需要去证啦。修而不修，证而不证，系冇呢种执着啦。但系反过嚟讲，若果固执到灭生俱尽啊，固执着有一个灭咗呢个生灭嘅灭吓、啊，即系话以呢个冇生灭嘅心。就是叫做自然的话，你说哦，好啦，我连这个见菩提心生这个生，同埋见妄想心灭那个灭，这生灭这两个我都不要啦。咁如果你说没有了这些生灭心，就执这个为自然呢，也都不啱喎。点解呢？咁即係等于世间人呢，譬如呢杯水下，你将啲牛奶或者奶粉砂糖搞落去，咁叫做和合啦，係咪？反过嚟讲，唔和合呢就有杯清水啦。咁、哦、呢个和合呢係对乜嘢讲？係对清水嚟讲，清水係对和合嚟讲。咁清水有对待，和合有对待，有对待法都係增菩提，都唔係增心、哦。必须要呢唔见有和合，唔见有呢个不和合，和合不和合都唔执着，哦，然后呢是绝对待嘅菩提。和合就譬如乜嘢呢？譬如世间嘅生灭法，唔非和合呢就譬如呢个自然，啊，用呢个譬如啊，譬如不生灭嘅真心，哦，不生灭嘅真心就等于非和合。